锵锵三人行，马博士，今天咱们跟这个广美在一起，广美你总算来了啊！我一直憋着给你进行灾后心理救援呢。 哦，对，我自己也在做灾后重建。 啊，是吗？你的事儿是传遍天下，本来是我们私人朋友间呢就有所耳闻。我听到的这个留言呢，就是广美碰见了国际感情骗子，那个男朋友我过去见过。当然现在说这个案子啊处于什么诉讼期间，就不能随便评论，咱只能说怀疑有人，对吧？怀疑有人把我们广美 说得好，怀疑有人 对严重嫌疑， 这怀疑行骗事件，假如在香港的报纸标题， 对，怀疑有人。那广美，你这个怀疑有人呢，今天你的心理重建工作怎么样？给人骗得人财两空。 我最恨就是什么叫人财两失，人财两空。但是现在对了，我现在真的是在灾后重建期，但是心里是支离破碎的，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人可以帮得到你，我觉得唯一能做就是要靠时间。 没错 啊，然后 很痛苦是吧？ 说不痛苦是骗人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我的时间分配的话呢，完全没有时间留给痛苦这件事情，也没有时间去伤心，那反而更多的是要用更光明面，用更建设性的方法去过日子。 对，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事儿，我就想赶快找着你说，就是我跟你说， 但你就是没找，你就是没找。 哎呀，我不知道你心情适不适合触碰这件事儿。人家说了，这个女人碰见个这个不靠谱的男人，那就是一场灾难呢。那就是 男人就不会这样，男人碰到不靠谱的女人是那个只是一个噩梦醒来就好了，女人就是一辈子的灾难。没有啊，文涛说的对，就是说那个灾后重建的部分哈，因为说我们就纯粹看到报纸网站哈，看到这种消息哈，坦白讲我们多多少少也需要重建了，因为作为你的影迷啊， 好， 那我们看 到了。 怎么搞的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哈？所以我而且里面又有一个问号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比方说身边一些朋友啊，或者说听来的朋友哈、啊，假如被骗之后呢，通常会有一段蛮长的日子不见人的，躲起来的， 疗伤期嘛， 不工作， 对。 可是我们看到，至少我看到报纸网站，好像发生这个事件爆发的同时呢，你也马上出来投入工作哈。我觉得这个部分假如是这样哈，蛮坚强的，然后背后也可能是有一些理由，比方说是透过这个工作来进行自己不用自己陷入那个悲伤里面哈。这个马上出来工作，这个整个心理状况是怎么样？ 其实没有那么马上，其实没有那么马上。我觉得这应该叫做先置于死地而后生。因为我常常就在讲，我说今天他真的。我就讲，我过去20年我的积蓄加上我父母亲爸爸留给妈妈的积蓄全部都没有了，如果他今天留一半给我的话，留一半我的身家给我的话，我可能在家里还在打滚呢。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还可以在家里那种自怨自哀，然后继续在那边可能诅咒他还是什么东西，但是因为他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留给我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没有选择。 怎么说呢，我当时是想跟你说什么呢，就是你碰到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 当然那当然， 很多我后来发现很多的女性吧都碰到过类似的事件， 是就是这个可能严重性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也是自己出完事情，我之前都觉得我身边女朋友每个人都是幸福美满又安康的生活，就我出了事情之后他们才那种，可能他们想让我好过一点，他们就会把他们自己的经历来跟我分享，说啊，其实我几年前我也发生了什么事儿，怎样的男人怎么样怎么样骗我，我都会觉得说，你为什么早点跟我讲呢？你早点讲，我可能还 有所警惕， 就会长一点戒心什么的。但没有，大家都认为说这件事情是家丑，其实这也是一部分的原因。我会觉得说 ，OK， 出了事情一个多月之后，我决定说 ，OK， 我要站出来，让年轻的女孩子，甚至于可能也熟女们，真的要长点心眼吧。我常常讲，我就讲说，如果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问我说，那你这样你对爱情失去信心吗？你会以后再不敢交男朋友？那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为了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那是不对的。那但是我觉得女孩子是这样子，就是说金钱的独立，经济的独立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今天已经打算了 ，OK， 这笔钱我就算拿出去，我可以不要拿回来了。你跟我借钱也好，你跟我干嘛有什么金钱上的往来，除非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把这笔钱送给你了，否则就不轻易有任何的金钱上的往来。 哦，不要有金钱上的往来。现在你看现代型的夫妻啊，明星啊，结婚的时候都签这个财产协议了。 真的吗？ 嗯，是啊，要签。 中国也有吗？ 啊，中国人也有这么干的呀。就签财产协议啊， 我觉得应该立法一定要这样干，不然不准结婚，不然很麻烦嘛。不要刚刚广美说，你说很多女性朋友来告诉你他们被骗的经验啊，你就说，哎，假如你们早点告诉我，我可能会提高警觉，这点我是保留的，因为有时候没有经过灾难的人啊，听不进去的。可能你的朋友来告诉你他们被骗的时候啊，你反而心里更是陶醉于自己的所谓的幸福啊，啊，你们真笨真倒霉，我就不一样了，嗯，我就那个，你看我多幸福啊，可能听不进去的哈，啊，我觉得所以说，可是事情发生了，你这样站出来，让更多的人哈，啊，能有所警觉，因为你是公众人物。 没有，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啊，只有你才这么倒霉了。 是啊，嗯，不会的。可是倒过来呢，我们说回这个被骗这两个字哈，啊，我觉得。女的，假如很多女人被这样骗的话，倒过来其实被骗的男人也不小了，可是那个程度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看我们听回来看报纸的，通常男人骗女人呢，啊，都是说我要做生意，你来投资或说支持我嘛，那做生意这个坦白讲无底洞嘛，啊，我今天1000万也是做生意，1亿也是做生意，拿了1亿可以再要1亿哈，啊，所以很容易会变成说把那个女人真的骗得很惨很惨，嗯。可是倒过来呢，假如女人要男人的钱呢，通常我们不会说做生意的嘛哈，啊，通常要说我要买一个房子，或者买一个房子给我爸妈，或者我要供我弟弟妹妹读书4年总可以吧？你不会读40年不能毕业嘛？所以说那个有个谱啊。啊，就顶多买个钻戒嘛，哈，啊，所以说男人就比较那被骗的男人不小了，可是那个被骗的程度不一样哈， 啊。哎呀，这个啊，我就觉得像你这个，你看也有人讲，也就是说所谓说碰见感情骗子，但是呢，什么叫感情骗子？就是因为两个人也真的好过，对吧？如胶似漆过，哎，好像说，所以也有些人会想啊，有的情况啊，人是很复杂的，比方说。好，当年很好，可能也是真的，但是呢，到了某一个坎儿上，人碰到了某种处境，他要做选择。那么有些人选择的是背叛，就背叛了爱情，不是说他没有爱过，而是说他碰到某些急难的时候，你看咱们在电影里经常看到这种情节嘛，爱情与背叛嘛，那最后就选择背叛你了。 是，其实我坚决的，我还是非常坚决。很多人都说我傻，但是我还是很坚决相信，非常肯定他是非常爱我的，他曾经非常非常爱我。就像你说的，到了那个坎儿，你必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女朋友、我的未婚妻跟一笔钱，我要选什么？他爱钱多过爱我，因为这个钱可以保障他的下半生，因为他必须，他没有那笔钱，他。真的是日子都过不下去，他没有我，他只要有钱，他还可以再找一个女孩。 所以广美他没骗你啊，他还是100%爱你啊。可是他1000分之1000爱钱， 是 这样理由说的话嘛？对啊，对不对？所以他强度比爱你爱的多啊， 是 不是？ 是。 但是你说这个人碰到这样的一种打击吧，我总觉得啊，真是像你说的，不管你觉得多么痛苦、多么难受，但是啊。你得告诉自己这是个症状，这是个生理症状，你知道吗？他种种情绪都是一个症状，而你唯一可以有信任的一点就是这个症状终会过去。比如说1-2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这种难受在减轻啊，3个月之后，也许你回头一看就哑然一笑，3年之后。可能就不是回事儿， 那是 什么样的坎儿啊？ 那是以一算呢，这么快啊？那不就丢了1000块、10000块了，老兄？ 对对对，可能广美需要30年了。 那些钱不是全部都我的，那个4000万，号称4000万欧元呢，啊，也不是全部。我们有30个投资人，而且里面我估计可能有一些数字还是他自己虚报出来的。所以、 就是、怀疑有人嘛， 怀疑有人。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说广美虽然遭此事变，但是我觉得现在还能跟我们说说笑笑啊，我也是对你的情况有一点安慰。 现在已经基本上这2个礼拜已经每天是累的，就是回家就是那种整个人就瘫了，也来不及伤心难过痛苦，没有已经没有那个瞬间了，就是直接就累瘫了。但是很开心，我真的觉得自己现在有一个重生的喜悦。对，我妈都觉得我疯了，但是 但是真的是重生的喜悦， 看起来真的疯了。 凤凰涅槃嘛，浴火重生嘛， 是， 嗯，没有，我倒过来看哈，假如今天广美不是一个中国人哈，是在美国人哈，这事情发生在美国，然后那个女明星会怎么做呢哈？一般来说，我看下来会有几件事情会做哈，官司会继续打嘛，相关的法律啊， 告到他脱裤子这样， 对哈，用洋人的讲法呢，不仅是脱裤子啊，脱裤子是中国人说法哈，洋人的说法是说，都告到他把自己的头塞进自己屁股里面，是这样说法更毒了。那另外呢，那个假如是美国呢，会做另外两件事，第一个写书，嗯 ，OK， 会写一个书，把自己这个经历哈写出来，让大家哈有所警惕嘛。另外，当然也让自己有所版税收入哈。 第一就是告到他把头干嘛干嘛那个、这件事情呢，你知道也是一件很烧钱的事情。因为据我所知，现在的所谓的原告人啊，那个怀疑有人就是有人去告了他，那五个人到目前为止。诉讼待两个月的时间，已经听说账单一来是160万港币。嗯嗯，我都已经倾家荡产了，我怎么还告得起他？第二个写书这个事情，我不晓得，我觉得要写自己的故事的话，好像是要你写回忆录，好像要再老一点点，而且我觉得应该让自己更沉淀多一点。那个时候你可能真的就像他讲，再回头你就是可以笑谈这件事情。我觉得到了我去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再来谈写书的事情， 可是也不要忘记时间性啊。有时候读者是善忘的啊， 没意思，还得新鲜热啊。 这绝对是香港人， 香港人 要吵就要趁热。 但是呢，你看由这件事儿，我想起来的倒是对女人，对吧？对女人我也有兴趣，对吧？我跟你说，这个感情骗子吧，严格的讲，那十年前我也是感情骗子，也不是，但是你不能那么说。我是关于女人呢、我听过两种说法，就是。一种说法就是女人一旦感情动物嘛，爱上一个人她就智商等于零，傻了，就是这人说什么就听他的。而且你知道在你的新闻后面会列出一大叠古今中外这个女明星或者女富婆被男人骗，就平常看很聪明的人，对吧？但是一旦好像被人勾起了感情，就是你说男人说什么她就听什么，这是一种理解啊。但是我还听女人讲，就说实际上女人呢，他即便在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他这个脑子里还有一只眼睛是清醒的，他看着，但是只不过他挣脱不开。你比如很有些时候，很多女人内心的矛盾是情和理之间的矛盾，实际他明白，比如说这个人爱错了，不该爱他，但是呢，感情这件事儿是不听你的管的，所以你是挣脱不出来。可是你也知道自己的处境。 那这两者的话，我都不属于。我就是我单纯的只是全然的信任，我全然的信任，因为我的前提是对我而言他是我的家人。因为其实像刚才马博士问我说他现在人找到了，他不是找到的，因为其实事发的时候我人在现场，他打算要逃走，我跟他对峙了15个钟头之后，没错，他逃走了 15个钟头。 我告诉你，我真的是拿刀拿绳子准备把他，因为我报了警，警察说我帮不了你，因为不是刑事案件，他说你这种单纯就是商业犯罪调查，要找商业犯罪调查科，凌晨2点半我找什么商业犯罪调查科，而且人家还要经过一轮调查。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只是不能让这个人逃走，因为如果这个人逃走会出人命，因为很多人会跳楼，我知道很多人全部身家都在他那里，所以我单纯只是想把他留在那里。所以当然我打又打不过他，拉也拉不过他，但是最后我们对峙了15个钟头之后，他最后还是逃走了。后来我又花了9天的时间把他劝回来，我告诉他，我说我不在乎你拿走了我所有的钱，因为我也不想知道为什么，但是你不能逃，因为第一你没有地方逃，你没有地方去，现在世界越来越小了，他连逃走了之后发个 email 给人家，然后马上就查到说他现在在泰国，他现在在澳门，他现在在日本，人家马上就查出来了，就是你的那个 IP 地址嘛，人家马上就查出来了。所以我就说你根本不会有地方逃的，更何况我不管你就算有钱，你去了阿根廷，你去了智利，你觉得你会有生活吗？你觉得你会有生活？ 这你还替他琢磨？ 是，我告诉你，我真是把他当成我的家人，而且他那时候还不解，他问我说：“你疯了吧？” 他说如果是你对我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这辈子一定不想再见到你，你为什么还能够那个。我说我告诉你，对我来讲，今天如果是我的弟弟或我的爸爸回来告诉我说，哎，对不起大家，我把钱全输光了，你觉得我会马上跟我父亲脱离关系，跟我弟弟脱离关系，或者是赏他一巴掌吗？你如果 对对对 你心里还是觉得俩人是亲的。嗯， 我完全就是把他当成我的家人跟亲人。然后说你们两个又没结婚，对我来讲结婚证书真的不算什么东西。嗯，就是对我们俩，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很多对话沟通交谈都讲的都是20年之后的事情，10年之后的事情，我们计划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不是只是眼前的风花雪月。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后来把他劝回来之后，再过了一个月 他跟我 提分手。嗯，他自己跟我提分手。我就觉得说不是吧，我应该是现在的感觉，我应该是大海里面的最后一块浮板，你为什么还硬生生的把那个浮板给踢开？而且他还不是那种 我不想拖累你，所以你离开我吧，他是完全那种 OK， 我们分手吧，而且分手之后不要再联络我了，我不需要再联络我了。你知道我不是很擅长，因为OK， 他每次都取笑我，他觉得我是那种很擅长跟我的所谓的前男友、前前男友、前前前男友都保持良好关系的人，他觉得不可思议，他也不能理解。所以他告诉我说，你知道我是那种不会跟我的所谓的 X 保持任何良好关系的人，所以以后你也不用找我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天哪，为什么？我有很大一个问号，但是我就顶着那个大问号，我也不多说什么，我就离开了。 那你就答应分手了，是吧？就是他说分手， 你觉得我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吗？ 嗯，有没有事情还是要解决？因为分手是感情关系上面的分手啊。嗯，你既然劝他回来，不是说吵完架回来就没事啊。对，嗯，财务的事情还是要解决。 我是叫他回来解决事情的。嗯，但是这个单纯这个事情并不是单纯只针对我一个，并不是我跟他之间的债务，这个债务是介于他的公司跟30个投资人之间的。嗯，所以他也觉得说他不需要向我汇报目前的所谓的财政状况还是怎么样，但是他也直接就告诉我，我就是没钱了，你想怎样。 嗯，哎呀，这个当时啊我还老挺羡慕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感情的。嗯，这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说意大利男朋友这个会调情的哈，专门给广美印一个照片的那个册子哈，作为礼物送，做写真集送给他。哎呀，现在想起来唏嘘不已啊。 不是，我到现在 咱们去一下广告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广美，你现在觉得是不是你恨死他了？ 没有， 不恨。 其实现在单纯的就是这是一种自我防卫机能的启动。嗯，就是你必须把你现在所有的七情六欲全部就是拿个防护罩啪把自己防护起来，因为如果你要继续带着这些情绪跟感情过下去的话，日子 难以承受哈， 日子没有办法过。我的女朋友在讲，她说莫阿美你真的太可怕了，她说我只是失恋而已。嗯，她说她请了2个月的假在家里面，因为她就是根本没法见人。嗯，她就算化了妆还是就是憔悴。他说你为什么置死地于后生，就是这样子。那你问我为什么不恨他，因为当初他是我的选择，没有人拿枪逼我要跟他在一块。而且我觉得恨他能解决问题吗？不能解决问题。恨他让我日子会好过一点吗？不会让我好过一点，只会让我更难受。因为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也在伤害你自己。而且他其实曾经带给我很多很多很多美好的时光。 嗯，那也是真实的。 对。嗯，所以我宁可保留。很多人都说那你家里像我那个现在搬到北京去了，我所有的相框，香港家里的相框就是纹风不动的啪搬进去又放到我北京的家里面。我朋友来我家，你还放这个混蛋照片？我说 OK， 混蛋那个部分我就先不去想了。嗯，我真的我要保留，因为美好的回忆是谁也拿不走的。 可是后面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我蛮佩服的哈，广美能够把事情啊，心理学叫区隔嘛，区隔的，或者说台湾流行说 切割哈、啊，切割的这么清清楚楚哈、啊，这个后面发生的事情总会影响前面的回忆嘛，要回忆是没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在的，都在我们脑海主动，我们图像换一个角度看就完全不一样哈、啊，所以真的佩服哈、啊，让我看到哎，真的 是 有这样的能力， 看到广美真 是，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子讲吧，就是说在你已经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你能保留的是什么？嗯，真的没有了，你没有东西了，你就剩下，其实你就是剩下那些回忆而已、嗯、那些回忆没有人可以抢得走，没有人可以带得走， 但是你也不能活在回忆里， 当然但是我也讲，我不想让那些回忆去再把我怎么讲，因为那四年的时间，如果我就像大家讲的哦，你把那些照片全部都删除掉，从你的电脑里面删除掉，从你的生活里面删除掉，那四年就会变成一个空白，然后变成剩下什么？剩下只是一个结果，就是他背叛了我，他骗走了我所有的钱，然后离开我。 对呀、啊，对，那是最好的自我保护的方法。因为假如有个很经典的笑话嘛，就是说有人去两个人去原始森林，一个人就被一只土人啊箭射中心脏，躺在地上，旁边的人问他：“你痛吗？”他说。只有当我笑的时候我才痛哈，所以说笑跟痛往往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的意思佩服你有办法把这种笑跟痛的东西来分开，因为你说保留那个东西是美好的日子，美好的岁月，美好的回忆，可是正是因为它美好才会让现在更痛，它不美好你就不痛了。 是、啊、我的意思啊，王美，我也觉得是，就是种种人的经验表明，人在这个碰到打击的时候，隔离一段时间的隔离是最有效的，就是说消失它的一切痕迹，因为人呢、啊